Hello， 你好嘛？ Hi, 大家好， 又见面啦。咁今日阿杨啊，特别情商啦，咁啊加开呢个选举特辑，啊好紧要啦。阿女王就声音参与，声音导航， 嗯， 即系普度众生。 因为我成晚冇瞓，好样衰，所以啦，唔系冇面见大家， 而系唔系嘅。女王而家喺我前面，我可以人格担保，佢而家非常靓。 阿杨系老实人嚟噶，唔好信我吓，信佢。 阿杨 系啦，天生丽质啦，女王。 你一讲啲咩，我都唔会开心翻噶啦。我好伤心。 点解咧？点解女王咁沮丧？琴晚食宵夜嘅时候，女王仲有好多嘢讲。 系咪受选情影响先？ 当然系啦。 琴晚士官喺度，有靓女喺度，讲得好开心啊。 系啊，哎，阿杨，你未遇过我哋嘅新嘅女主持咧？ 嗯， 系咁，萧公有新。新女主持梗系 唔系我傻啦，我提供嘅 女王噶， 我吸女啊， 系啊，女王大把女啊， 成日都冇义气噶嘛，对我 点会冇义气啊？唉，真系 有好嘢嘅收埋噶啦， 正人君子礼， 老老相斥呢样嘢唔系有坏。 正经个唐三藏咁，所以基本上冇嘢嘅。 啊，有机会同佢再做下节目啊， 系咯，肯定啦，肯定肯会有更多机会参与噶啦，放心啊，靓女吓。咁就啊，女王声音导航咁啊，琴晚 recap 翻阿杨啊，唔喺度，琴次官喺度啦，靓女喺度啦，女王喺度啦。咁我出咗食宵夜嘅时候咧，就节目后都仲有嘢喺度倾紧偈嘅。咁啊，女王就应该食得瞓得啊，应该可以 唔食得唔瞓得。 点解啊？ 过咗今日，我直情哀悼香港已死。 咁又系因为呢个因由，就系大家而家涌晒去呢、這个。曾俊华嗰边系咪啦？ 唔系啊，系林郑啊。 哦哦 ，OK。 最新系林郑就话领先啊，有个消息讲。 消息不嬲都系咁讲嘅，你暗票啊，冇计，应该就访问过部分离开呢、這个选举现场嘅人啊。咁啊，剛剛佢唔會講話投咗俾邊個啦，唔講得啦。但基本上都係 唔係喎？佢哋揚曬，個個都 開口牌啊！ 係啊，李兆基三父子直情啊，林鄭啊，林鄭，好多人啊，范太、范夫人當然係投林鄭。 佢哋基本上係粉絲嚟噶嘛，正常啊呢個。 係呢個絕對，其實唔使問都知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有 即係出得聲嘅，基本上唔問都知。咁唯一咧就係唔出聲嗰啲投咗俾邊個啦？啲暗票嚟噶嘛，真唔知啊！ 咁啊有消息咧就話已經揾代700多啦，阿林鄭 啊 ，OK。 咁條數會點樣計出嚟咧？700多票。 我琴晚我大上數過就，如果唔走票啊嘛，唔走票提名嗰580啊嘛，唔係579啦，仲有一個議事喺度嘅，唔知涉外580。咁然後再加埋就係、是、因為呢、這個胡叔仔造勢大會之後咧，就中央啊急吹雞。咁所有鐵票就已經埋曬位，包括咗呢個工聯會啊、民建聯啊、漁農界啊、大宅、飲食界都已經埋曬位啦。咁所以基本上就嗰度 即本來未表態嘅都表埋態啦。 原本話 disconnect 噶嘛，後來 connect 都 connect 埋啦， 即最根正苗紅而最遲表態嗰個咧就係工聯會。 係因為之前就工聯會唔滿意關於個勞工福利嘅問題啊嘛，啊退保嘅問題啊嘛，冚唪唥都唔係好老禮啊嘛。咁啊，對沖又唔老禮啦，咁即係嗰個強積金，咁所以基本上工會嗰邊咧就其實冇可能 buy 嘅，咁即係咁問題就係吹雞落到嚟，早已經話咗一定會啊轉態嘅，咁就變咗造勢大會之後咧，就幫阿林鄭拉咗200票過去。咁所以阿女王食唔落饭就咁解啦，啊，因 为女王主要食唔落饭系我相信应该胡官嗰边嘅形势咧比较吃紧嘅有关， 都唔系吃紧咁简单啊，近乎绝望嘅讲法就系、是，因为阿胡官嗰边就应该据报啦，都单位数噶啦，吓即系撑佢人唔多，咁啊，尤其是由泛民咧就 all in 啊嘛、，all in 呢个曾俊华，咁喺咁嘅情况咧捆绑投票，极有可能阿曾俊华今日会。老底是300票咯，啊，咁300以上是几多就唔知，咁所以如果我哋1194减300咧，再减埋啲白票啊，诸如此类咧，咁啊林郑咧应该可能系八字头出线，就唔系七字头出线噶。 有人估啦，就唔知有几可靠啦，就话林郑会700多800啦，跟住。胡蘇貞呢就會係300多啦，咁剩返嘅白票同埋加埋胡官囉。 咁但係因為我就已經先前爆緊口，另一樣嘢唔係我登唔登神嘅問題㗎嘛，因為商界嘅如意算盤就係低票當選㗎嘛，咁佢哋較為好較為好生活啦，可以咁講下。咁啊，延續咗呢、這個梁振英路線嘅發達大計啦。咁但係又唔會大幅改動任何呢個勞 勞工啊、 勞工嘅福利啊，諸如此類。咁啊，極其量嘅社福開支再肥水喉開多啲。咁啊，教育嗰邊啊，林鄭唔會影響任何人嘅，倒水五啊億落去。咁基本上就其實係四平八穩嘅。 只知道教育佢一定唔會用黑鍵咯。 嚇、啊，一定唔會。個個都話都唔會噶啦嚇。咁、啊、基本上冇咩大問題。咁就所以其實點解商界嗰個意願反而就係低票當選？當初你睇個提名都睇到啦。喺、咁多呢、這個即係所謂啊鐵票 disconnect 嘅情況底下咧，咁啊林鄭攞咗580多，原本嘅如意算盤八就係、是、六字頭出線。君臨天下，咁大家冇聲出噶嘛？ 579後屘特登加多一票， 總之有個意思啦，唔知點樣攝咗入去啦嚇。咁所以齊頭580好意頭，咁變咗就係、是、如果提名都係580而唔係六字頭的話咧，咁我嘅解讀啦嚇就講到明係下馬威噶啦。咁、到底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工會嘅下馬威啊，定還是商界嘅下馬威咧？就各自即係解讀啦嚇。 商界下馬威先至威得起嘅，香港工會力量不嬲都弱嘅。 咁所以基本上你睇下商界又好，即係即係既得利益啦，咁講啦嚇。咁其實票面佢一定要提名噶嘛，提名會唔會透？會唔會即係暗票唔投啊？另一件事。咁所以點解話？阿女王同埋大家而家所謂一般嘅睇法就係話580基本提名唔走票，再加埋200，即係阿 造勢大會 胡蘇仔幫佢拉翻嚟嘅票之外，咁就台面咧，阿林鄭應該係780嘅票，咁就加埋最後可能今朝都仲有人會繼續跳船，都繼續有人跳船噶嘛，已經講咗啦。咁啊喺胡蘇仔嗰邊都仲有人跳船，提名嗰啲會跳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 都已經有幾個啦。 咁你再加幾個已經差唔多個係八字頭㗎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基本盤。咁問題係之前就係傳緊個200多，原本啊即係歸唔到邊嘅商界會唔會真係投林鄭咧？呢、這個好問題啦。 咁要睇下佢背後嗰個利益點樣盤算，即係點樣樣去計咯。 實時點票有冇嘢睇又話事話，真係啊。 應該仲點緊？ 開始咗，即係12點㗎，咁所以點解我早少少開波咧？八下卦吹下水先。因為其中一個 point 係琴晚食飯嘅時候講咗嘅，咁啊大家似乎唔記得咗，就話邊個係人係鬼啊嗰啲咁嘅嘢啦，極度無聊啦。咁但係亦都係一句咧，就係、是、到底中央會唔會唔中意某個人啊嘛？咁有兩個人咧就據報話中央唔中意，咁當然西環傳出嚟㗎啦。咁啊，一個咧就阿胡官，就係話佢基本上就自己戇居居出嚟，又冇問過。咁但係大家睇翻所有新聞都知啦，唔係冇問過噶嘛。黃光亞親自都已經握咗手噶啦。 呢個就係我琴晚咧做完禁室之後咧，同蕭公子啦、次官啦，同埋我哋嘅新主持做 Lin 啦，傾幾樣嘢咯。就係點解我一路睇好胡官，唔單純因為佢政綱好，佢政綱最符合，唔好話泛民嘅訴求啊，係香港市民啊嘅心聲啊，直情，亦都係咧。其實睇翻就係話，如果曾鈺成咧話要出嚟選，都會被勸退。係 啊， 葉劉要出嚟選，都會被勸退。嗱，葉劉就係為黨國付出咗好多啦，曾鈺成就係沒有比佢更根正苗紅啦。但兩個都可以被勸退，咁點解胡國興可以出到嚟選呢？咁樣咁係咪其實背後係有 endorsement 嘅咧？咁我係咁樣得出個結論嘅。咁同埋睇到個新聞就係話，其實黃光亞喺深圳係同胡國興見過面傾過嘅，但係個內容咧就保密唔講得嘅。咁所以咧，我之前個諗法就係覺得。其实呢即当有几个版本啦，就好似你辩论你将正反互相猜嚟猜去咁样样去諗一件事，去睇下最终呢边个系最符合逻辑嘛，最 make sense 嘛。咁even 胡苏曾都有佢嗰边嘅阴谋论嘅，即关于佢嘅阴谋论。咁但係如果你唔阴谋论角度去睇，就係话其实出得嚟就背后一定有 endorsement 噶啦，因为据我哋所知嘅共产党佢唔可能真系俾你数人出嘅。如果真系数人都出得，咁好多人都会出咗，就唔止三个嘅。咁同埋都已经有唔同嘅即系 accountable 嘅 statements 啊，witness statements 啊，就话佢哋都被劝咗嘅。咁所以咧嗰阵时我得出个结论就系话 ，OK， 咁即系曾俊华代表嘅系阿爷要统战。建制的票啦，而跟住胡官就是去攞泛民的票啦， 去 appeal to 泛民嘅 crowd 啦，係咪？咁睇下你買邊邊，你咪開邊邊咯。 個細分未必一定完全係咁嘅覆蓋，個 footprint 未必一樣，因為應該先睇大家即係打個咩主題出嚟嘅啫，如何執行另一件事啊？因為我諗見黃光亞也好，見阿爺也好，即係攞吹風也好，基本上唔會講得好仔細，實質想點執行或者攞咩票。但係你睇佢即係打個咩旗號先啦。曾俊華咧主打和諧啊嘛，佢話要解決撕裂啊嘛。咁其實北京都不嬲係咁講嘅。你如何解讀啊？第二件事啊嚇。咁所以一出嚟嘅時候咧，大家擺明㗎啦。阿林鄭咧就依然係呢、這個即係啊延續管治，然之後 就咩 大改嚇，咁唔係咩大改噶嘛，即、就、係、是、執行得咁好咁解嘅啫。咁佢唔係話唔和諧，但係唔會講咁多啊嘛。咁所以基本上其實三個都講和諧噶，明唔明啊？咁即係阿爺都係掰呢樣嘢，否則唔會俾佢出嚟啦。咁、所以你會發覺曾俊華所講嘅和諧咧，執行上面咧。後來你會發覺個反差或者落差就好大啦、尤其是去到呢個盧文端啊發長文七千字炮轟佢嘅時候咧，就揾咩勾結外國勢力啊，呢啲指控係相當嚴重。你會發覺呢啲指控咧喺佢出嚟參選嘅時候係冇嘅，明唔明啊？如果即係話到底佢是否根據當初同阿爺所講嗰套嚟執行咧？呢、個就應該可能會有落差。咁至於當初謠傳話，就算選咗都唔會任命啊嗰啲咁啊，似乎多此一舉啦。後來叫做有人側邊又澄清咗啦，話習近平講到明啊，冇所謂偏好嘅問題。咁亦都係符合翻先前阿女王嗰個理解嘅，就話如果大家都唔係問過最大嗰條友，或者最大嗰條友都唔係派人講過，即係會唔會落閘的話，根本唔會出嚟選添啦，亦都不可能即係出現喺呢個候選名單上邊。咁所以其實三個人都開綠燈嘅。 落差咧，我自己觉得咧，同佢后期啊，逐渐呢个阿曾俊华咧，想走呢个群众路线咧，可能系北京都担心， 系 北京系好怕有另一种， 不嬲都好怕群众路线， 路线有能力动员群众起嚟撑嘅嗰啲咧，佢先至惊嘅。尤其是我哋睇翻星期五嗰日啊，佢由朝、由日头到夜晚，虽然话人数都系几千，但去到每一个区咧，都造成一个唔。幾盛大的一個氣氛㗎，喺網上咧亦都係成功動員到好多吸精啊、拉呀等等。 亦都有另外一層考慮嘅，就女王都講咗，因為佢啲行內人啊嘛，就各大網媒、各大傳媒其實背後都有金主㗎嘛，係咪先？咁即係話，即係你喉舌出得聲嘅時候， 你一定畫得翻出嚟，邊個後邊係邊個？ 咁所以過癮就實在商界班金主諗緊乜家貨咧？咁你睇個嗰個網媒或者傳媒嘅動員。咁咪略知一二咯。 而且我哋發覺咧，嗰啲喺暗地裏或者明地裏撐呢個胡鬚嗰啲咧，嗰啲網媒啊，背後跟住好多都係本地華商。咁咧又係有一個地方主義嘅考慮啊！嗰時 係啊，咁所以你玩得大嘅時候，你阿爺唔會知咩啫。 同埋咧，我哋阿爺係傻。香港過往咁多年嘅群眾運動咧，都係。围绕住一啲事件或者一啲议题嚟到去撑噶，但系今次咧，我就感觉到你唯一一次，即系第一次，有咁多人出嚟咧，就撑一个人上位。嗱呢一样嘢咧，如果系北京玩惯群众运动嘅呢个共产党性格咧，一定系大忌嘅。 大忌有两样嘢嘅，有啲人就话路线分别，都我已经讲路线冇大分别，都话到八三一也好，廿三条也好，其实呢啲所谓立场嘅嘢，阿胡苏仔系冇俾个牌出嚟噶。咁所以基本上已經有啲建制派已經即係諷刺到幫你拉埋 banner 就八三一跪低㗎啦。喺咁嘅情況底下，民主派當然唔高興啦。不過就正正側面反映咗阿楊頭先講嗰樣嘢啦。北京好罩忌嘅咧，就反而係人。路線會唔會罩忌咧？反而未必咁罩忌，好多人忽略咗呢樣嘢，因為當初胡蘇仔。就即係一直走來從冇變過㗎啦，就其實咧，你睇佢競選辦澄清嗰幾樣嘢，關於佔中嘅立場啊，關於政改嘅立場啊，基本上同北京係一致嘅。咁所以呢個北京點解會認受同埋俾佢出嚟玩係咁解，但係你執行嘅時候玩群眾路線變咗個人崇拜啦，第二個問題咯。 因為我哋講過好多次啦，就係、是。 以共产党的党性啊， 嗯， 他最怕的就是你能够煽动到群众嘛， 嗯， 你能够有动员能力嘛，这样东西绝对是他眼中的大忌。嗯，当然啦，即是阴谋论，你知道很多不同版本出来就说喂不是啊，这个是高张啊，就是因为呢他是想着给他做的，所以呢就要他呢能够聚集到呢种人气，咁到佢做咗嘅时候，佢再去推咩廿三条啊，系嘛政改啊，八三一框架嘅时候，你哋咪冇理由去反佢咯，因为你哋拱上去噶嘛。 诶，请阿长毛上嚟解话，就系问清楚呢样嘢啊嘛，都解得好清楚噶啦。就系，是，如果你泛民只系玩策略嘅，好似胡官话斋，你又唔好叫泛民，叫策略派啦，系咪先？咁啊，起码冇原则先嘅。喺咁嘅情况底下嚟玩到你原则都唔要。到时人哋真系拎翻，即系你个所谓民意授权同你玩廿三条，咁你反鬼先哑咗。 同埋除咗政治之外咧，睇翻佢嗰个阿曾俊华嗰个经济路线咧， 嗯， 其实更加系合乎呢个大商家同埋呢个，共产党而家所走嘅嗰条经济路线噶嘛，系，嘛？就唔会走西方福利主义嗰条噶，绝对唔会。肯定不會大規模做呢個公共開支嚟去改善福利啊！呢個基層勞工啊等等，雖然話把口就話六成人住公屋啊呢啲嘅啫，但係從佢過往咁多年嘅個財政 揸住個水喉嘅過往往績嚟睇， 佢係咁多個財政司，即係由1997之後個財政司之中啊，箍個水喉箍扭得最實嗰個嚟㗎。係 啊， 啊咁啊！所以就如果从经济啊、政治等等各方面，我唔觉得会有啲咩。 亦都系上一次佢同呢个689面黑反面，都系为咗呢类嘢啫嘛。都话当初其中一个讲法就系689上台第一个想换嘅就已经系波叔上咗财政司个位噶啦。 财政司上嗰阵时想开呢个位。 系啊，咁摆到明唔 work 啊嘛，咁唔 work 点解先？就系有啲嘢系胡须仔 stand for 嘅，阻住地球转咯，明唔明啊？咁，所以阿杨个睇法同呢一点咧，同我系一致嘅。 例如咩嘢会阻住地球转咧？ 例如开大水喉益某啲建筑界啊，起啲咁嘅中港融合项目嗰啲嘢啦，睇到噶。 嗱，你哋 即系讲阿胡须仔系唔俾689开条水喉。 系，起码会阻住地球转嗰只嚟啫。 即系某啲项目咧，系摆明系会俾多啲红色资本嘅地产商或者系建筑商啊等等之类。总之，中资背景嘅财团咧比较容易。 系啊，因为胡须仔就系山水喉啊嘛，佢不理左中右，冚唪唥都唔理你，总之系山水喉啦。 咁啊，我哋自己都好明显睇到啦，单单投地嚟讲，过去呢五年啊，中资嘅资金啊系大幅度呢个去投地，同埋加入香港嘅建造行业啊等等噶。咁我哋完全系好清楚睇得到咧，其实即系嗰种上面所讲嘅所谓腾笼换鸟嘅趋势系加快咗，就用中资去取代本地华资呢个趋势。咁反而曾俊华咧系更加符合本地大華資嘅嗰個利益， 所以點解就阿女王喺背後另一條線都吻合咗呢個趨勢分析噶嘛？樣都講咗啦，就係，是，各大傳媒也好，各大電子傳媒也好，各大網上傳媒也好，基本上用翻金主條線畫翻轉頭，你知咩事歸咗咩邊噶啦嘛？咁，所以有啲嘢咧就係，是，執行嘅時候咧，我唔知阿胡須仔有冇諗得咁仔細，但係亦都有另一個可能性嘅。就有好多人係一廂情願咯， 一廂情願咯。講起網媒咧，我記得星期五有一幅相喺網上，係唔知點解有人好似係有人刻意去傳嘅，就係，寫住嘅曾俊華民主之父，係 揸住紅色 banner 喺後邊啊嘛， 一個姑揸住嘅，我覺得好 阿叔嚟嘅。我睇完之后咧，我睇完嗰晚，我哋琴晚先喺度讲啦，呢个系烛光悼念晚会嚟嘅，系悼念曾俊华嘅仕途到此为止 嘅。正途啊 ，kiss of death 啊嘛， 系啊，就死亡之唔系死亡之吻咧，就系黎智英嘴佢嘅嗰篇文。 咁 跟住， 但系后来 嗰晚就真系悼念晚会嚟嘅。 咁所以后来林郑咁嘅阵营即刻就改吹风啊嘛，改吹风吹乜鬼咧？就系谁人真正撕裂香港社会啊嘛？嗱，呢样嘢其实好吊诡嘅，点解咧？因为中共不嬲都讲嘅 ，Day One 已经讲啦，八几年开始讲起，就是，香港嗰个和平稳定系在于均衡参与啊嘛。咁，均衡参与 suppose 个个有份先叫均衡噶。 咁人哋民主派攬住嗰條友，咁佢叫代表民主派啊。咁好明顯，而家柯燕都叫代表民主派啦。咁一旦代表民主派的話咧，就話你玩撕裂喎，哇，好鬼死過癮啦，明啊？即係 同埋 雙重標準嚟嘅， 嗰晚喺個巴士嗰度咧，就唔係軍行槍，我覺得有一種君臨天下嘅氣勢。哇，嗰種群眾， 即係玩演唱會。 同埋你見到大。即係不論係報紙定係網上嘅電台，即係網台啦、網上媒體啦，都大力喺度吹緊呢樣嘢喎。係啦，即係咧係咁叫大家咧，即係要去參加啊，要去支持啊，向中央講出你嘅訴求，你香港人嘅民意啊，佢先係我哋嘅特首啊，佢咧我哋就會能夠咧創造奇蹟啊，即係喺度 sell you a dream 啊。咁但係我就覺得你係咪堅離地咧？你哋堅離地嘅地方在於就係你做呢啲咁嘅群眾運動，佢咪更加即刻揼釘再揾灰咯喺你嘅 coffin 上邊。 應該就係話根據共產黨所理解嘅所謂均衡參與同和諧，唔係咁嘅樣噶嘛，唔係咁嘅樣噶嘛。咁你親中嗰啲點算啊？咁點搞先嚇？咁所以發覺一個好過癮嘅現象咧，就係、是、即使所謂民主派別咧。基層勞工嗰啲代表咧，實質係點表態嘅先？ 嗱，呢啲我就唔真係唔覺得佢表咗乜嘢態。但係咧，我感覺嗰晚我自己喺現場睇咧，真係好嗌得好真心咁撐阿曾俊華嘅嗰班咧，係一啲我哋印象中嘅中產啊， 係啊，即係 中年中產嗰班， 係啊， 年輕嗰啲有去，但係佢哋咧就 並非主流。 去睇嘅啫，去睇下個形勢，睇下嗰個熱鬧嘅多，但真係好嗌得好真心嗰班咧，係中年中產， 喊曬啊！你知唔知道啊？ 係啊，好激動啊！佢哋好感動噶。 佢哋點解咁感動咧？因為咧，就我覺得係因為團結咯、和諧呢啲字眼咯。 嗯、 因為佢哋嗱，佢哋依班中產咧，未必係有參與過佔領運動嘅、 嗯， 所以佢哋對於咧，佢喺龍和道啊，跟住就話希望能夠為依個地方咧注入新嘅意義咧，佢哋未必有感受嘅。但係對於一啲有參與過佔領嘅人，例如在下咧，我就真係覺得唔乸係啊嘛， 即係本土嗰班都已經彈起啦，即係 大佬、啊， 即時就話血饅頭啊嘛，大佬， 係啊，大佬幫 俾人揾揦棍摳嗰個唔係你。 咪就系咯，俾人哋俾人揼。当年你仲要签咗反占中 嘅立场声明， 跟住你劝啲议员去待住先，通过嗰个政改方案。跟住你而家话要赋予呢个地方新嘅意义， 仲要去翻嗰个地方喎、 啊。咁、啊、所以琴晚啊，靓女 Jolin 啊，另一个好过瘾嘅解释噶嘛，就系呢班中年中产咧，五行欠爱啊嘛。咁多年来都缺乏爱嘅时候，而家有人出嚟揽你，你仲感动 咧？林郑已经赢咗啦，林郑已经赢咗， 已经宣布啦。OK， 你唔使宣布，佢已经618票啦。 OK， 未宣布，618票， 宣布咗啦咩？点咗啦？ 唔系啊，佢已经系。你過咗601，你已經贏噶啦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佢已經634啦，仲唔係贏咩？ 哦，而家係數緊票咯。 係啊，數緊票，我睇 咁到底係七字頭定八字頭，定還是好似商界預算佢唔好過七字頭咁 something like that。 而胡蘇貞嗱，我而家補一補數先，好 唔好？哦，女王報數，女王報數。 咁咧、就係、是、林鄭係648，咁咧就曾俊華302 ，OK， 胡國興16。 诶、欸，胡官唔系单数、哦，都几好、哦、，OK 啊，开心啲啦。 唔系，即系有人有良心咯，始终。 诶，凭良心啦，即系 或者唔一定凭良心眼光啦。啊， 唔系因为咧，嗱，据我所知 ，insider information 啦、，call it 好冇、 嗯， 就系、是、除咗西环嘅夺命追魂 call 以外咧、嗯，其实即系二号仔、一号仔都有夺命追魂各位选委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好多都已经系去到咧，即系疲劳轰炸到冇办法唔转啊。 嗯、 即系你，如果你系认为你系支持民主嘅咁样、 嗯， 你要和谐嘅，咁你就要支持曾俊华咁样。但系我觉得琴日包括我同 Jolin 嘅睇法都系一样，就系话其实曾俊华佢个政纲、佢嘅立场，佢并唔系代表民主，而你哋依班民主300+咧，就走去讲咧，就话哦。因为策略 性啊嘛， 系啦、所以我哋要去撑曾俊华、我哋认为咁样系最大机会。咁、但系我琴日同 Jolin 我哋一路讲一个 point 好紧要嘅就系话，你一路觉得话哦胡国兴佢个作用咧就系夹曾俊华， 话戒票话佢系鬼啊嘛， 系啦。咁但系个事实就系佢系可以起到作用，就系、是、逼到曾俊华修改佢政纲，更加符合你哋泛民嘅诉求。不过咧。 他最终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他们已经晨早预先事先张扬地方死你不知地就说他们会 all in。现在呢咁曾俊华攞咗363票咯，噏住我而家见到呢一刻。 嗱， 但系你会唔会都赢到咧？其实你数埋， 应该有人话仲系大奇迹日啊嘛，未知啊，但系人哋已经过咗600几啦，咁你仲有咩？ 764啦，已经。 OK， 七字头好嘢，跟住高票当选。咁所以咪多谢咯，因为嗰200几票铁票归边咧，随实数仔有吹出嚟嘅。咁所以呢样嘢真系多谢咯，即系代表林郑团队多谢胡须仔啊，即系。或者代表林鄭團隊多謝胡蘇仔後邊嗰班即係中年中產啊，即係做得非常好。咁就其實琴晚都同阿女王分析咗一樣嘢㗎啦。咁其實所謂阿爺開到綠燈咧，係俾三條路你揀，或者三個路線俾你揀嘅。咁到底第一，你會唔會啊？如果胡國興出嚟啊，你係咪真係啊民主派講原則嗰班會 all in 佢先？咁個第一就即係查到試沙煲，你可以咁講，算唔算界票呢？我唔覺算，因為講難聽啲，反正嗰個賽果操控喺阿爺手上啊嘛。第二條路， 因為你三個邊個贏都係阿爺贏噶嘛。 第二條路先，阿爺贏係乜家科呢？如果胡蘇姐話齋係要反撕裂啊，搞融合、搞和諧啊，諸如此類咁，阿爺樂見咧，佢不嬲都講要和諧噶嘛，唔想對抗噶嘛。有人可以收買到泛民就最好添，即係如果泛民都歸邊變成政建制呢一部分 ，office 阿爺派呢個回鄉證嘅時候已經表明咗呢樣嘢啦，就係話呢個泛民也是建制的啊，咁所以就呢個另一個路線啦。第三條路線咧就係阿林鄭所代表嘅。过去嗰五年嘅管治嘅路线大致不变，微调就肯定有噶啦啊！即系细改，即系大改唔一定会， 大改唔会啦，最多就方式上系啦，有表面上温和少少。咁 商界基本上已经赚到盆满钵满噶啦，咁所以唯一嘅选项对商界嚟讲咧，就唔大改现有嘅发达政策。咁你社會撕裂唔鬼關佢事，反正過去外國護照佢要錢嘅啫，社會撕裂咗啲錢唔裂就得噶啦。咁然之後咧，就係話未來嗰五年咧計好繼續好温食咁解嘅。咁但係就唔希望一個強勢特首，尤其是佢要交貨嘅時候，交啲咩貨咧？就勞工福利啊、社會福利啊呢啲咁嘅又要開呢個重啟政改啊，搞到佢哋即係雞毛鴨血，即係永無寧日嗰啲咧，咁啊最唔想見嘅。 咁啊強勢咧，我估啊。我覺得啊，就同過往三個比較咧，呢個林鄭起步下最 弱 勢喎。嗱，阿董嗰陣時咧，嗰個民望好高， 一致噶，差唔多， 完全係好高。阿曾嗰陣時亦都係啦， 啊七成幾 啊嘛。咁啊，阿梁振英本身咧 五成幾啊， 但係佢本身個性格都係比較強啊嘛。 佢本身鬥爭路線噶嘛，講得 明。但林鄭咧，我覺得乜嘢都唔係喎。 佢嗱。佢就長期執行咯，成日就講佢所有政策好仔細啊。 咁你 A.O. 訓練出嚟就係咁嘅人嚟噶嘛？係 啊，咁呢一方面其實同胡蘇仔冇乜大分別一樣啊嘛。 即 係 英國佬訓練出嚟幾十年 A.O. 嗰個政務官系統出生嘅人 就執行咯。 你可以要求佢哋做 乜嘢？You always agree with the boss， 咁簡單咯。 所以 其實三條路線都係爺贏曬噶嘛。系咪先？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講得難聽啲，最分裂嘅咪唯係胡官嘅啫。要講分裂的話，但係胡官嗰種分裂係另一個方向嘅分裂啊嘛。你睇嗰晚辯論，將兩個 A.O. 逼埋牆角，到底你呢個橫州有冇文件啞曬？即係話，如果阿爺俾個選擇你，係你要講原則、講民主同埋講問責嘅。你真係有清算呢個所謂啊深層次矛盾，要將香港以前嗰啲不問責嘅高官冚唪唥拉落台的話咧，最合邏輯嘅選擇 ，official 阿爺真係俾咗你嘅，就係、是、揀胡官啊嘛。問題係你會發覺 呢個就我一直都係睇住呢樣嘢咯，即 係 我覺得如果你習近平 從分析上嚟講係咁樣，俾呢個選項你阿爺唔係唔俾啊嗱，咁所以講清楚啊。咁問題就係你睇下大家而家選個乜嘢結果出嚟咧，或者十六票俾阿胡官有冇加，有冇進帳啊？冇啊嘛，即係差唔多。21咁上下啦，咁好难咩大奇迹。咁 好啦，已经定咗啦。林郑再报一次数啊，林郑764。 764啊，哇、OK, 薯片363。 即係比呢个689多咗100票。 林郑。 多唔多100票喎 ,99 几票喎。 林郑 764, 薯片 363, 胡官 21. OK, 363一件事啊，但林郑是764啊。 係。 多个689 90票啊。七十票， 764，689， 多咗九十票，啊，七十票，七十五票，只猫嘅数字数得比较，猪仔数得比较，七十五票咯，即系话 哦，只猫都 即系 觉得不满啊， 非常不满，只猫喺度暴动啦，猫已开始喺度暴动，稍安无躁，各位，只猫开始暴动啦， 只猫拱冧咗啲嘢，非常之唔满意啊佢， 只猫首先表态，我反台， 真系反台， 嗱咁都算啦，冇办法啦，咁起码第一样嘢就阿爷嘅愿望完全达到啦，第一。不是百分百啊，不好意思啊。第一就是林郑是所谓高票当选、嗯、就是高过689。嗯都叫喝得杯落的阿爷。咁问题是高到什么程度呢，是过不到八字头。嗱、嗯、过不到八字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完全归边啊 ,1194, 我当你胡官单数白票也好点都好啦、嗯、你是减了民主300加的嘛。嗯、1194减300几啦、啊、你是八字头的嘛去不到九。嗯，都系八字头噶嘛，今次都系去唔到八字头嘅，亦都即系话冇一个明显嘅所谓单一趋势咧，就话要林郑即系啊、嗯，高票当选，咁总数加起嚟的话咧 ，OK fine 三六几咯咁啊薯片吓，咁、啊嗯、但系会唔会做到任何嘅效果咧？嗱，有人话即系信报某位啊笔名鱼字头嘅就写篇文章咧，就阿爷担心乜家科咧？就擔心如果林鄭當選就會七一遊行的數目大量飆升，咁先前昨晚我已經講過啦，基本上去造勢大會那些呢、嗯、都是啲五行欠愛的中年中產嚟嘅，咁啊佢哋感覺到你溫暖咧，感覺到就算㗎啦，咁七一會唔會再出嚟呢， 未必㗎啦， 七 一嘅人數已經不斷下降㗎啦。 嗱，再加埋兩樣嘢拆台㗎嘛，本土今次肯定拆你台唔會嚟啦，睬你都傻啦。咁、嗯、如果本土唔嚟的話咧，咁你諗下邊啲人會再嚟咧？咪又係同六四嘅基本盤一樣咯。不過減咗，今次差唔多可能係一半嘅本土訴求後生仔冇人接棒咯。 冇。 咁所以今次已經擺到明咧，就結果咩樣咧？就我已經講過啦，泛民豪賭就一定係豪輸嘅。咁而家我就睇你今晚會唔會去燭光悼念晚會？有本事你又上街示威，好似貓反台咯。 之前唔係悼念咗咯，嗰鑊禮拜五係悼念咗噶啦。 係啊， 但係佢哋以為咁樣樣會夾到中央阿爺 whatever you call it 去聆聽你嘅民意，即係依樣嘢。 阿爺會製造另一個民意出嚟啊！佢又有咩民調啊？諸如此類，打曬電話俾自己友，你嚟鳩啊！當你有。有票嗰啲咧，咁佢话九成支持林郑添，咁、 啊、 但系亦都系站在商界嘅立场。我 official 有嗰句，我真系冷血到结冰嗰只咧。站在商界嘅立场咧，咁其实对佢哋搵钱又唔系咩大问题嚟喎。呢、這个 绝对冇问题 嘅呢、這个， 无论系林郑当选定曾俊华当选咧， 林郑当选会好啲。因为林郑唔好话佢成日打矛波啊，诸如此类吓，即系以执行嚟计咧，佢识得灵活调节，呢、這个系真嘅。咁、 嗯。 佢有冇官商勾結咧？基本上而話冇嘅，但係的而且利商政策絕對有。咁、 嗯、 所有項目執行上面，佢真係熟到爆燈。有邊啲彎位佢可以 cut corner 走過去的話，佢係做得到嘅。 咁政務官幾廿年、 啊， 一定識呢啲啦。 係啊，咁啊，既然選咗啦，咁我都不妨表態啦。咁其實我不嬲都有項目同阿林鄭合作緊嘅，咁所以我知佢點做嘢。咁變咗琴晚啊，胡官都講佢啲官威啊，諸如此類咧。咁唔係個個人感受係一樣。咁之前都已經唔少嘅商界朋友同佢飲茶食飯傾偈吹風，就希望我幫幫手出拉下票。但大家即係憑良心講啦，各位主持人都知咩事，我冇拉過票，我冇踩過界，尤其是喺網媒或者傳媒立場上面唔會公開拉。咁商界嗰邊原本已經自己有就唔收我拉票嘅，咁已經知㗎啦。咁所以呢樣嘢亦都講翻就林鄭執政咧。基本上對嗰個商界嘅運作咧係冇問題嘅，甚至會比胡蘇仔更理想，係在於佢唔一定會山水喉或者綁得好死。而之前高永文都已經講咗咧，其中一個所謂佢都有個 wish list 咧，已經講咗啦，就希望個社福開支會增加，尤其是醫療啊諸如此類，我 feel 睇到係嘅。咁應該係會增加，咁啊有好多樣大嘅醫療撥款啦，咁應該都會係綠燈放行噶啦，咁大家即係商界起碼知咩事，咁啊但係社福係咪真係會受益咧？咁啊基層啊長毛上次可能已經表態，就有啲係不滿嘅。咁、 嗯、 但系因为重伤政策底下咧，呢个肯定要再重新出嚟讲数嘅，但未必系七一啦，未必系七一啦， 会唔会五一劳工节游行啊？嗱，可能另外一样嘢，另一个平台人嘅诉求呢样嘢啦，就关于你嗰个强积金对冲啊，关于个全民退保啊，其他啲咁嘅 高工时啊嗰类啦， 系啦，标准工时呢扎嘢咧，会唔会重新开嗰个五一劳动节嘅诉求平台 咧？但你哋要知道咧，林郑系反对全民退保噶嘛？ 佢系反对噶， 系咪先？咁所以咧，你班社福界咧，即系抵捻死嘅地方就在于咧，头先啊。他哋入去之前，佢整個假嘅票箱，抌啲信落去，跟住咧就話咧，不滿而家政府啦嗰、那個對社福嘅 支持 唔夠啦，係啦咁樣。咁咧，但係咧，佢下一句咧就話咧，不過佢哋會投俾曾俊華嘅，因為咧唔係同意佢政綱，係因為咧覺得咧佢比較有機會咁樣樣。即係咪就係我一路其實鬧緊嗰樣嘢，就係話你哋全部變成投機分子咯。 胡官话佢哋系唔要原则讲策略噶嘛？ 你把口好听就叫策略啫，事实上系投机啊嘛。 嗯、 因为 in reality sense 根本冇人知道实际上会有几多票系落咗边个个袋噶嘛、 嗯。 你可以扮识计数，你可以以为你识计数、嗯，但系边个到最尾系知道条数 exactly 系咁？系、 嗯、 咪？你可以啲大嘅社团自己归边除下除下减下减下，但系实际上你入到票箱系暗票嚟噶嘛？咁、 嗯、 所以到最尾你要投机嘅，你自己咪食翻咯。你以为你嘅民意会夹到中央嘅？我讲过好多次啦，民意 doesn't mean shit 嘅、 嗯。 而我之前一路用紧嘅就系话 from 中央嘅角度，边个当选对佢最好啊嘛？真系冇谂过会系林郑噶，因为喂过去五年香港搞到咁样样，其实五年继续延续咁样样。个好处会喺边度咧？ 起码林郑少咗一样嘢，冇个磨拳擦掌就要喐人啦。你都有一个好过瘾嘅嘢嘅。嗱，我唔知即系各大网媒主持人系咪另有盘算。上次已经讲咗好过瘾嘅 situation， 就林郑其中政纲里边有一样嘢咧，就可能系耦合佢哋嘅诉求噶嘛。例如话要拆咗中策组或者改佢功能，要拆咗呢个人事任命嗰个中央集权啊，诸如此类。开多好多咩顾问委员会、咨询委员会，重新行港英嗰套吸纳嘅政治啊嘛。喺咁嘅情况底下咧，讲得难听啲，又制造咗好多唔少嘅职位啊、咸头啊、公职啊出嚟噶啦嘛，系咪先？喺咁嘅情况底下，即使林郑当选咧，对于各大即系所谓意见领袖嚟计啦吓，就唔一定系坏事嚟噶。咁起码就唔会再行梁振英嗰套咁明显嘅所谓亲疏有别。或者玩呢、這個即係敵我分明嘅針對，而多咗好多港英年代嘅舊橋，就係話廣開言路，過多咗好多諮詢機構啦，係咪真係接受你意見另一件事？但起碼你會多咗位坐咯。 同埋以後咧，到底泛民仲可以講乜嘢原則咧？我自己諗唔 冇噶啦。 如果我哋真係嗱睇政綱又話睇政綱冇用，但問題你如果你純粹睇原政治原則嚟計咧。胡官的政綱其實最貼近 泛民 的那個長久以來的訴求、 啊、 現在他呢就說我們要策略、 嗯 啊、就投向曾俊華就放棄了他們原先的原則、嗯、那他們以後憑什麼去號召 呢？其實我昨天我們跟蕭公子之後談一件事，其實那班的所謂的 KOL 意見領袖呢、 嗯、 是厲害的，他們立於一個不敗之地、 嗯， 因为咧，今次佢哋咧 all in 薯片咁样样，咁咧如果薯片真系当选，佢咪顺理成章落海做建制派咯， 系、嗯、啊，系 咪？戴 住光环做建制啊，几威嘅， 因为佢拥护咗佢上台啊嘛，咁佢咪顺理成章 做王啊嘛，佢哋话 系啦，咁佢咪下海咯，你唔好话佢做鸡，唔好话佢 cheap 噶啦，咁样。但系咧，如果而家薯片冇当选啊，佢咪继续咧以呢个抗争啊，要对抗小圈子选举啊，用翻呢啲口号出嚟维护住佢哋嘅光环。 但系废咗冇功啦嘛，即系你继续唔系揽嗰班中年中产继续热泪盈眶咯。但系你会发觉，即系变咗人血馒头嗰班本土僆仔就唔鬼睬你噶啦嘛，你想点先？ 所以琴日我哋喺禁室咧，我哋一路喺度讲嗰样嘢就系话咧。既然三個都是共產黨的人，我哋用呢個假設， 共產黨認可的人啦、 啊，認可的人，咁、你係咪應該要揀一個最符合你訴求的人先？即係你冇理由咧，就係話同人哋討價還價，你一嚟就已經係話，其實我零蚊我都制。 嗯哼， 係啊，我冇底線㗎， 即係冇理由貼埋大牀。咁所以最過癮一樣嘢就係琴晚已經講到個話題咧，就係話到底向前走啊，下一步會發生咩事？就係話其實我成日都話本土派唔讀書咧。 嗱，今次又唔该开下票啦。都叫十几廿票俾咗胡官啦吓，咁啊留意一下呢样嘢。就其实胡官嘅政纲里边，尤其是廿二条立法咧，所有关于个法律技术细节咧，佢讲得比较充分嘅，就如何确保一国两制里边两制嘅平衡啊嘛。嗱，我唔当你要搞独立先算啦，大帝吓。咁问题就系你如何喺一个唔违法嘅情况底下，又符合呢个所谓公众意愿嘅情况底下，又阿爷叫做认我嘅情况底下，确立两制嘅平衡咧？其实胡官嗰度系有好多料可以抄的。 胡官嗰个料系，尤其是廿二条嗰度啱讲咧。你话我哋反对廿三条。但是知道越嚟越难反得到啊嘛，系、嘛？廿三条立法系迟早嘅事，但系佢系睇到廿二条系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嗯、所以佢系从一个法律专业嘅经验一睇咧，就写咗落去。 唔、止廿二条啦，27条保障言论自由啊、集会自由啊、出版自由啊，系咪好重要先？对香港维护我哋核心价值。 咁所以今次。呢、這個300+嗰班友仔咧，我諗都要即係動工財物諗諗啦嚇，即係咁樣捆綁咧。第一係咪真係白痴嘅先？第二樣嘢，300+裏邊有好多都係叫做專業團體、新進領袖嚟噶嘛，新進嘅意見領袖嚟噶嘛，佢哋將來會揀乜嘢路線嚟所謂靠攏咧，就極過癮啦。会唔会仲系听住胡须仔嗰条桥，仲系跟老泛民嗰个所谓大和谐嗰条桥咧？咁呢个就真系值得研究。我觉得300+里边，尤其是一啲较为独立嘅专业新进团体嘅领袖的话咧，系会有唔同嘅取向噶。 唔系，好老实讲，你哋今次你民主派、泛民、民主300+，你哋连神主牌都搬埋出嚟。黎智英啊，李柱铭都搬埋出嚟咧，你都系咁样样嘅话咧，冇人会再信你哋噶啦。因为你根本冇能力啊对抗。 嗱，下一个 你嘅 judgement 又错，你嘅策略又错，你做嘅全部都错啊！你不论系策略路线定系手法，全部都错。跟住嗱，对唔住，我而家要闹一闹个听众啊。Joe Tam， 好心女王听下肥萧讲啦，撇开政治民主嚟讲，三个人中一定系林郑做能力最高，成日拥抱胡官有差用咩？ 我哋唔系讲有冇差用啊嘛，你而家冇卵用啊嘛，你班粉肠俾人切晒啊嘛，咁有冇差用咗咩意思咧？ 同埋点解我要听下肥萧讲咧？明？肥萧个仔可以捐钱去撑警噶、肥萧自己本身后面嘅金主系咪又要我爆样讲系边个咧？ 撇开私人恩怨，我知阿女王实会爆粗噶啦。撇开私人恩怨咧，咁的而且确系人都睇到噶嘛，唔系肥萧听唔听话，肥萧讲唔讲嘅问题啊嘛。而系话系人喺建制派里边都认定林郑嘅执行能力系最好啊嘛。咁当然系咪最好嘅另计啦，肯定符合佢嘅利益啊嘛。咁仲要利益嚟计冇嘢噶。系咪先？咁反而就另一個大嘅問題啊，女王同埋我哋嗰個分析咧，就係下一步其實一個好大嘅 hurdle， 啲泛民要過嘅咧，就咁多個立法會議員嗰個位嘅補選問題啊嘛，明唔明啊？咁嗱咁啦，我當你今次 all in 叫做啊，爭取到反對派嗰個位，第一，你七一係冇多人上街呢、這個，即係我笑我金噶啦。 我認為。 第二，当你七一如果唔系咁多人上街，第二样嘅问题啦，你补选嘅时候，嗰班友仔会唔会仲投你泛民先？ 嗯， 你再捆绑啊，嚟试又发生咩事啊？ 因为七一点解我觉得唔会多人咧？七一嗰条路线咧，其实嗰个即系出嚟行，跟住行完之后就散水嗰种啊， 系啊， 系传统老泛民嘅嗰条方法嚟噶嘛？咁已经系证明咗完全冇用噶啦嘛？ 系啊， 最大嗰个作用咧就喺2003年七一嗰次，之后越嚟越嗰个啊作用越嚟越低嘅时候咧，先出现到2007年嘅时候开始有呢、這个左翼社運起啊嘛，有左翼社運唔掂嘅時候咧，到2012、2013年咧，先至有本土派冒起。 係啊， 所以呢個時候會唔會走翻回頭路去撐翻你？ 唔會啦， 呢個傳統泛民咧冇可能啊。 另一個趨勢就係話，睇啦，又有鬼啦，就係、是、話。本土派嗰班友仔而家直接進攻你嗰個建制嘅票倉噶啦嘛，你地區佢而家遍地開花噶嘛，即使你嗰班泛民做咗咁多年，其實個基本盤係萎縮緊噶嘛，但係邊班友仔可以做到人哋連根拔起啊？系你嗰班自力更生、自决派，同埋你真系落到地下嗰班本土派啊嘛！就算你话嗰班素人冇任何政治取向都好啦，佢必定系打住本土考虑优先嚟攞票嘅。 咁、嗯、你已经睇个趋势会系咁样噶啦。 哇，阿 Joe Tam 澄清佢话肥萧系指主持萧公子，系话你 肥萧我啊，咁都唔会听人讲啊。女王唔系同我同一路线嘅大佬，搞清楚啊。 萧公 唔系 好肥噶、 啊，第一我系肥嘅，搞清楚啊吓。 唔系你最多话你系金融肥猫啫嘛。 我不嬲都话我肥乜，其实我几肥嘅。OK， 翻、嗯、问题就系澄清一样嘢。 你而家拉埋件衫咧，都系一样的。 欲盖弥彰啊！ 算啦。 嗱，澄清一样嘢。女王同我选择并不一致，即系我哋呢个台好玩嘅地方系乜假货咧？同啲猫一样，各有主见噶，摆到明噶嘛。阿杨系极左，唔系极左，系阿真系左边噶嘛。佢揽长毛噶嘛，系原则派嘅人嚟噶嘛，冇女噶嘛，除咗老婆之外。 系 我系极右噶嘛，我系红色资本肥猫嚟嘅大佬。我同林郑系有项目合作噶，嗱嗰啲系慈善项目啊，唔系搵钱咁石啊，咁就。讲得难听啲，我系林郑嗰边啲人嚟噶，我只不过系唔方便拉票咁解 ，to be fair。 同埋唔使你拉，佢都当选啦，已经。 唔好讲啊，佢真系想夹我出嚟。但系另外一样嘢，阿女王咧，佢真系巴系胡官噶嘛，又系另一种原则派啦吓、啊，即系唔系过往往绩啊，或者嗰个政治立场嗰样嘢，而系在于对香港嚟讲，最能保持一个理性平衡，同埋真系可以逼到啲官员问责嘅胡官啊嘛。即系讲难听啲，如果中央要派个八虎巡案落嚟开个狗开个虎头闸去闸嗰班官嘅，边个最适合做呢个位咪胡官咯。咁所以基本上个个候选人咧，我哋分析都唔会忽略咗嘅。咁但系始终就嗰句，其实三个都系共产党认可，视乎你拣个乜嘢。车嚟上咁解嘅啫， 好多人冇睇到呢篇新闻咧，就系黄光亚喺深圳见胡官啊嘛， 见咗， 而内容唔肯讲啊嘛，咁呢一个咪就系、是、如果胡官系可以出嚟选，就必定系已经被认可咗咯，包括佢嘅政纲咯，咁所以你班友喺度无聊啊，写得几好都冇用啊，因为佢唔会当选，咁我就可以话你讲团结把捻咩？未有团结唔捻到，你唔当选，啱唔啱啊？咁但系问题系。你唔能够一开始就话俾你听，我摸底线噶，你生花楼我都嫁你噶，我贴埋大床噶，跟住我成副身家赌俾你，只要你肯娶我就得。大佬啊，你班泛民而家出嚟去，即系我都话你 ，sorry， 你直情系可以切腹噶啦，你班友 ，OK， 废晒武功。 所以就系话，唔知系咪真系有人热心过头，就搞到真系搞一个大头佛出嚟咯？即系已经讲翻嗰句，即系冷血地分析咧，共产党都系各有所取嘅，唔好话派别唔派别啦吓。站在阿爺的立場，三個候選人跑出的話咧，都是可以收割到個不同的菜果噶嘛。即係正如有胡官出嚟，可能開虎頭閘嘅，其中一種啦，係咪先？即係都是和諧嚟噶。 冇 嘅， 你哋 個大問題， 你哋聽眾自己諗下咯。如果胡官， 反正胡官又不是搞獨立嘅一個講明反港獨噶啦。 如果胡官當選到，你估橫州嗰單嘢會唔會徹查到底啊？ 肯定會啦。 你估呢、這個 梁振英一定告到底啦。 你估 UGL 梁振英走唔走得甩啊？嗱，好簡單啫嘛。 咁問題過癮在你唔需要驚動到阿爺嘅手去查。查你啊嘛，嗱呢个好大分别啦吓，因为共产党都要面子嘅，国际上啊，即系讲到明，佢系会干预你，问题唔系想干预到咁出面。喺咁嘅情况底下，边个可以帮佢落虎头闸咧？佢嗰条友其实攞 credit 嘅， 系啊， 明唔明先？咁所以其实胡官出嚟咧，都攞到两样嘢，第一，即系而且佢唔系for港独噶嘛，但系佢系for两制平衡噶嘛。你寫得落去呢個基本法，其實阿爺唔會反對基本法嘅，大佬玩咩？視乎你到時嗰個法例裏面嘅細節嘅啫，亦都係個交換條件。胡官都講得好清楚噶，就話如果你俾我啦廿二條立法，我廿三條就可以開波嘛。嗱 ，OK， 嗱咁所以咪唔係無條件，佢都係廿三條會立法，不過前提咧就係你兩制平衡好啦，佢咪廿三條立法咯。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阿爺係收割緊呢啲唔同嘅菜果噶嘛，冇嘢係有害噶，但係喺執行上面好大問題啦。執行上面咩大問題呢？就係、是、原來你泛民嗰班友仔又唔同你講原則，又唔同你講理想，甚至唔同你講問責追究。阿爺係咪拍爛手掌啊？你諗清楚先。不過咁，你攬曬民主三家捆綁投票又如何呢？跟住你係玩呢個群眾路線。而唔係有商有量啊嘛，嗱呢個好大問題啦。咁所以就話胡蘇仔雖然話有商有量，但係你諗下發生咩事？即使我哋呢個咁中立嘅網台都俾人嬲嬲狂炸嘅，咁你諗下會發生咩事？即係話任何人只要唔係buy啊胡蘇爭，你稍微有其他唔同意見，甚至希望去施壓，想啊胡蘇爭多啲貼近香港本土民情的話咧。 都俾人炸嘅。 啊，系啊，呢、這个非常非常 玩得文革，我哋班粉肠。 系啊， 你表面上话咩咩咩反共产党又乜乜乜，咪要民主。 基本上你班泛民玩紧文革、哦。 你嗰啲就攞共产党嗰套极左思维嚟搞嘢。 共产党咪揞住嘴喺度笑咯、啊。 你同我搞 极 玩极左，你边个够我玩啊 ？Exactly 啊！我哋老祖宗嚟， 你玩文革老师，你唔会识同佢玩。 佢咪就系批斗老祖咯。 系咯， 即系用文革嚟批斗共产党。好嘢，咁所以好明显就一样嘢嘛，人民翘埋手咯，唔过票就咁简单啦，冇、啊、第二句讲啊，已经 即系你证明你中共玩政治嘅嗰种手段啊，真系高，点出乜嘢结果？ 咁所以就 系 人哋俾牌你上，你都唔识上，咁、啊、你自己谂反炒，冇第二句啦，系咪先？ 阿 Joe Tim 又嚟啦吓，黄光亚深圳见胡官，点解足证明佢俾黄收买咗即系鬼？ 诶，唔系收买啊， 唔系收买， 讲得明，根本上系鬼唔鬼嘅嘢咧，我只不过觉得泛民里边鬼多嘅啫。 泛民也是建制的， 泛民也是建制的，唔通个长毛又系鬼咩？咁讲啊，长毛出嚟冇拉一薯片噶，咁你估个长毛未见过嗰班友仔咩？只不过唔系喺深圳见啫嘛，你估冇人嚟传话，你估冇人嚟倾偈食饭饮茶？基本上阿长毛啊，即系原则比较强，唔骚你咁解啦。 佢四十年如一日嘅长毛， 四十年如一日倾唔倾得一样咁都系字。咁、啊、所以其实你睇翻共产党嘅所谓胜算嗰、那个，即系所谓 win loss 啦吓，即系一个成本回报啦吓。基本上佢冇嘢输，唯一样佢就会担心嘅就系你班友玩过界啫嘛。原来真系会玩文革嘅。哦，咁你仲叫点倾偈啊？唔使有第二句啦。 由头到尾根本就冇鬼。由头到尾，只不过 心里有鬼， 系大家心里有鬼啫嘛。同埋你哋信咗嗰啲 KOL， 系咁喺度唱，话佢出嚟戒票，话佢出嚟系有目的或者乜嘢、 嗯。 其实都系嗰句，如果你熟悉共产党嘅习性，佢、嗯、唔会俾一个佢唔 approve 嘅人出嚟选咯。咁咪即 系 三个都 pre-approve 咗咯，三个政纲都睇过咯。 approve 咗系咪等于鬼咧？冇意思嘅呢句说话。 三个都系，如果系我话俾你听。 系啊，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咁简单啫嘛。 不过你话共产党完全唔输咧，我觉得要睇下边一方面啦、 嗯。 你自己睇翻，就算系喺1997之前咧、嗯，未听过港独呢一样嘢噶。 嗱，呢样就冇错啦。共产党今次惊系惊乜鬼咧？系、 嗯、 惊你有组织动员能力啊。 嗯， 即系你组织动员到啲咁嘅，即系中年中产咧，对佢嚟讲唔上心噶。 嗯， 但系你睇翻下你连根拔起地区发生嗰、那个即系 DNA 突变的话咧，嗰下佢好担心啦。 嗯， 包括咗你每一个而家嘅业主立案法团， 系 逐个堡垒俾人连根拔起嘅。嗱，表面上睇起上嚟就只不过业主维权啦，但下一句系乜家伙啊？其实就系你维权嗰个方式，咪正正就系你将呢一个民主落实喺地区层面咯。 呢、這个最根嗰个样嘢。 惊佢哋发癫，嗱冇选票，问题佢会影响你选票噶嘛？你以后再去屋村啲老人院拉人出嚟投票，发生咩事？你再喺嗰度拉啲阿婶出嚟投票，会发生咩事？你谂谂会发生咩事？谂咗好明显就是地区装脚嗰个 DNA 突变咧，对共产党嚟讲最上心嘅一件事。咁、所以所有你发觉每一个认可的候选人呢都不约而同有一个必然的政纲的，就是上到中央层面的 echo 翻出来的，李克强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反港独咯。反港独为名咗，名嚟嘅啫，即系扣帽子，个个都会噶啦。港独呢顶帽扣到边一度呢，就是本土咯。即系当你香港班人真系醒觉啦，喺你地区层面发难啦，要维权嘅时候咧，下一步必然影响到嗰个票源嘅稳定性。上琴晚已经讲咗，就系亦都系唔系咩内幕消息啊，起码建制一定已经知噶啦。好多啲咁嘅所谓调查嘅团体咧，就係嗰個智庫團體都已經做曬嗰個基本盤嘅分析，就係、是、關於年青人個政治取向啊嘛，99.9%都係唔 pro 建制噶，即係話建制係斷咗攬噶。佢將來可以揾到啲咩人去幫佢做所謂青年服務同埋青年活動嘅話咧， 佢想揾一班港漂， 冇錯啦，就係、是、換血咯，港漂咯。 但對唔住，因為佢哋係漂，佢哋係唔係扎根喺香港 啊嘛？ 你揾呢班你就死得啦。 咁問題佢只可以揾呢啲嘛？如果以叻嘅嚟計啊嚇，即係大學生嘅精英嚟講，你叻嘅嚟嘅係呢班嘅啫。其他嗰啲咪又係 一腳牛屎。 嗱，同埋咧，你頭先講開嗰個地區政治嗰樣啊，包括係業主立案法團啦、屋村互助委員會啊， 而家佢區議會都開始出事啦。 冇錯啦，嗱，就係想講區議會點解佢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喺區議會有咁大嘅實力，而佢政府遲遲唔放權俾區議會咧。仍然是处于一个地区上的咨询架构呢、就是他看得出基层的政治如果改革成功、 你会变得有实权。 这样东西才回答 你立法会得多少人啊， 咁所以咪就係農村包圍城市相同戰略啫嘛，但區議會係直選嘅噃， 冇錯啊，同埋 簡單多數直選㗎， 多喎、分散喎、而且區議會係直接接觸嘅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同埋每一個居民喎、所以佢區議會點解唔敢俾佢加大個政治權力咧？ 咁所以你可以話共產黨係極其即係深謀遠慮或者高明，即係玩慣呢啲嘢，咁所以你發覺點解？1997過渡之後，拆咗你嗰個三層架構，你嗰個區域市政局同市長拆鬼咗咧，因為嗰個所謂叫民主階梯啊嘛，你由地方去到中央中間個跳板係乜家科啊？就係、市政局啊嘛， 同埋佢 講嘅直選喎、大佬。 直選之外，佢當時呢個區域市政局同埋市政局，佢權力係大過個區議會好多， 權力㗎。咁所以呢下嘢，你發覺第一件事，阿老董咧。就完全配合共產黨嘅動作，即係上咗呢個特首嘅位置之後咧，就即係一登天子位就即刻動用呢個殺人刀，就斬咗你個民主架構三層先，將中間嘅階梯就拆鬼咗，然之後咧就區議會嗰度咧就喐得唔多咧，都只不過窄慢慢撤翻呢個所謂委任咁解嘅啫，都最近嘅事啊，全直選啊，咁問題就係你發覺喺嗰個雨傘運動當中咧，亦都發生咗一個。DNA 變化噶嘛，就區議會多咗好多散兵落去直攻噶嘛嗱，因為一早已經分析曬噶，你幾千票已經可以當選噶啦、你每一個區你揾唔到幾千個後生仔出嚟就 support 你，咁、你本土派都好失敗啫，係咪先啊？咁當然就嗰、那個戰果咧就 more than expected 入埋立法會。咁呢下嘢未有準備嘅情況底下，咪彈個小學雞事件出嚟咯。 哦，呢、個係慢慢嚟 嘅。咁啊，慢慢嚟噶。問題你共產黨睇到噶，你泛民嗰班有點嘈冇意思噶，共產黨係睇到噶，係有進化過程喺度進行緊嘅。咁所以下一個 challenge 就係補選會發生咩事？咁今次選舉結果咧，第一林鄭係去唔到高票嘅，所謂高票咧係只係高過689。第二個難題就嚟啦，係啊，維護咗商界啊，同埋即係既得利益嗰個要求啦。但係能否可以進一步幫手，即係處理翻地區裝腳嗰個流失嘅風險咧？呢、這個問題就好大 question mark 啦。 這個我比較懷疑佢嘅能力嘅。 落唔到地區，佢連八達通都唔識。 佢連八達通用咗咁多年，其實八達通都逐漸淘汰㗎啦。 此其一啦。 啊，佢都仲未適用。 第二就香港好多地方買廁紙嘅 ，come on！ 係啦，翻苦嘅官邸攞廁紙啦，見到有乞衣好可憐，俾500蚊啦。 佢係離地㗎嘛， 完全唔知道個小發生咩事嘅。 最正就係咧，佢辯論嘅時候咧，即係論壇嘅時候啊，佢講幾次話17萬嘅公務員，你同我17萬嘅公務員講，咁你17萬嘅公務員冇人幫你買。厕纸啊！而家 好大镬啦，17萬。 我谂我打个电话都可能有朋友会帮我买咯。 系啊， 你有17萬嘅公务员，居然冇人肯帮你买件厕纸啊，阴卵工咯！ 嗱，此其一啦，我就讲另外一样嘢啫，就抽象少少啦，就系离地咯。咁所以话，如果你期望林郑可以处理好地方政治层面嘅事的话咧，你唔使旨意啊。其实深敲咧，其实胡须仔都处理唔到噶， 佢处理唔到， 一样处理唔到。嗱，林郑中产处理唔到。 林郑处理个地区事件噶，就系、呢个僭建嗰个问题啊、 嗯。 当年就系新界嗰个村屋、丁屋嗰啲僭建问题咧，佢话要做发展局长，话要拆啊嘛。呢、个就真系好地区问题啦、不过地区范围都相当大，结果咧。不了了之， 不了了 之，系丁屋啊嘛， 系啊，不了了之。 嗱，咁咧有个听众咧，May Choi咧，佢就话咧，扣起民主300+嘅策略性投票咧，胡官同薯片嘅票数其实所差无几嘅，300票亦都唔能够帮到薯片当选，咁就证明咗呢个策略有几失败啦。讲好了的，说好了的，商界暗票咧，咁嗱，琴日我呢度有同阿萧公子咧倾过呢个问题。点解商界唔俾票俾阿薯片呢？ 你查一單貪污一件事咧，牽一發動全身咁，大佬你橫州佢又要查嘅時候，你商界點算？你有冇留意到橫州嗰塊地咧，割成咩樣㗎？咁所以商界會唔會過票咧？就我覺得未必絕對地唔會，但係又係嗰句啦，當你有得揀嘅時候，你係老闆啊嘛，你係老闆，你會揀啲乜家貨咧？咁梗係最符合自己利益個優先㗎啦，就係咁解啫。 同埋你喺箍票嘅過程之中，會唔會已經有啲勢力同佢講清楚？嗱，呢啲勢力涉及到某一啲嘅嘢咧，我哋唔會查，係嘛？ 冇啊嘛，胡官冇 promise 呢樣嘢啊嘛。 胡官都一定唔會， 唔會㗎嘛。 所以胡官如果當選咧，佢一定以法官嘅公正嚟到做事，佢慣咗呢一樣嘢，咁咧就反而係對香港傳統商界嚇、啊、做開嗰啲即係嚇誒用另一種。 有撳機啊，貓貓撳咗邊度喂？ 冇事冇事啊！即係嗰種台底交易啊，幕後交易嗰啲嘢咧，又唔一定唔會俾你咁樣玩你㗎。 咁所以共產黨會好開心㗎，係咪先？你起碼清廉咗先啦，你起碼唔會起佢盤啦。咁問題就係商界就唔係太安心㗎啦嘛，即係説好了的商界暗票冇㗎。又係嗰句，如果有人已經玩群眾運動玩到咁精彩嘅，阿爺真係吹雞嘅，你仲夠膽玩？咁所以基本上就係、是、多謝胡蘇仔啦，呢個箍票行動。 冇㗎，呢個時候佢哋嗱，我哋要 recap 翻佢點講咯，佢咪話。只要有民主三百加嗰三百票，咁、咧再加埋佢有建制票嘛，佢、会有商界票嘛，咁佢咪有机会连人 谂出点解话商界都喐唔到嗱？个技术分析好过人嘅，好简单嘅啫。商界表面上俾面580票咧，大部分都系啦，睇得到啦，知咩事啦，即系 disconnect 嗰啲啊，系嗰啲基层啊、工联会啊，即系民建联嗰扎 disconnect 噶嘛。咁、你会发觉一归边，即系话出现咗好过瘾嘅情况，就是、预先享受个归边，因为你明知呢一班咧，基本上系铁票嚟噶嘛，佢唔会走噶嘛，佢唔会用脑嚟同你走票噶嘛。咁你发觉好过瘾嘅挤压效果噶啦、就系、是、如果佢加咗200票之后，而唔系变成780票咧。即是说提名的580票呢就开始捉鬼的了。你明白你580票就开始捉鬼的了，肯定有人走票的嘛。你走了票会发生什么事先，原来捉鬼咯。那你捉鬼会发生什么事，但是那些日子不好过咯。而不是很含混的投票，大家都投暗票。一大家都投暗票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有两样东西令到暗票没办法出现的嘛。第一，你民主三百加那里是捆绑式投票。你改出捆绑式投票过个爆响口的是不会过票的那边的。即系多咗少咗嘅票系一定唔关佢三百几票事，此其一就截咗你后路先，你冇得走。即系暗票唔 work， 第二个暗票唔 work 咧，就系、是、大造势晚会之后即时吹鸡200铁票埋位，再多200铁票封你盘500几票，咁你商界仲点走位啊？你明唔明啊？我可以唔投票， 系你哋夹佢噶，你哋班疯狂嘅薯粉同埋 KOL， 你哋去夹班商界去归边噶？ 嗱，唔系全部吓都仲走咗嘅，你数翻你都知有几廿票系仲系走咗嘅。OK， 过唔过100我唔敢讲啊吓，即系肯定系几十票走咗。 你咪将阿薯片嗰365票啦、我而家见到最都仲系365票啦。 啊，数一数一数一数。 可能有 update 啦，我唔知啦。但系365票，你减咗民主三百加嗰325票， 咁系边度嚟啊？ 咪剩翻嗰啲咪同胡国兴一样咯，其实咁你啲策略其实拆咗喺边啊？我想问，你牺牲咗你嘅底线啦，你可以接受待遇先啊？呢个政改方案啦，你可以小于次选举啦。但 系 其实你换翻嚟嘅系冇多到噶。 咁所以你爆响口玩捆绑咧，其实你调翻转谂，你好白痴一件事。你爆响口玩捆绑咧，你只不过破坏咗暗票制度啫嘛，你明唔明啊？你一旦破坏咗暗票制度，就万千星辉何台庆咁，大觉得打住内嗰580票已经系自己献咗身嘅大佬，你而家逐个名俾人同你照废咯。咁你可以点搞咧？咁所以其实最大伤害就破坏咗暗票制度。你所講咩策略冇都冇意思，你冇暗票就冇策略㗎。 咁你咪 might as well 當初831你咪代囉，因為831佢係冇暗票制度㗎嘛。係 啊， 咁你應該接受㗎喎。 即等於831囉，如果係 啊， 其實接受咗㗎啦。咁所以人哋潤佢冇潤錯㗎，因為胡蘇仔都講咗佢唔會違反831㗎嘛。 佢話 佢只不過所謂白紙諮詢啊嘛，問嚟白紙諮詢出個咩出個吉出嚟 ，end up 你又係831。 你估佢会改咩？咁就超人最后都咁讲噶，当初有人一票俾你，咁所以可以睇个老人家就企边边，咁咪就系话咯，你八十一咯，咁问题唯一嘅所谓生路系乜家科咧？都讲埋都唔怕噶啦，唯一嘅生路咧就八三一所谓名票里边咧，你系俾几多个候选人出闸咁解嘅啫。明唔明啊？即系话，如果系无限重复嘅，个个都可以六百票嘅，个个都攞到六百票嘅 ，fine， 即系公平竞选咯，即系等于你全民直选系一样嘅，得唔得先？但系如果你讲到明系两至三个咧，哇，咁啊大件事噶 啦！佢俾啲咩人出嚟选咧？ 系啊， 你拣啲咩人咧？ 咁所以好过瘾嘅就系，如果你行翻八十一嗰套，到嗱、真系好好多人冇问过呢个问题噶吓。如果而家硬嚼八十一，你民主派嗰班友系咪可以做到嘅形势出嚟？就系、是、阿胡苏仔都出到线先。嗱，呢个反而冇人问过，好奇怪、哦。就如果大家都明票，大家都要过六百先可以即系入闸去跑，俾全港一人一票，会发生咩事啊？ 你提名嗰度未必过到关， 未必过到关啊。 系啊，所以好多成日啱 因为你玩群众运动啊嘛，大佬。 即系你成日啱话待住先，待住先啊！最多话啊，我哋一人一票嗰、那个。嗰样嘢佢哋睇到咯， 嗯、 但系真系响即系提名期啊，未边一个人正式能够入闸咧，系、嘛？佢可能比而家箍得更紧喎。 佢冇得唔箍得紧噶，佢都惊噶。 系啊，呢、這个更惊，因为佢控制唔到几百万票嘛。 所以咪就话咧，一定要系玩名票咯，就唔需要一定系六百票你先俾你出线啊嘛。咁所以都唔系话唔俾你直选、啊，超人呢句冇讲过噶。不过你一个前提条件，你就先要表忠咯。你先要表忠咯，喺咁嘅情况底下出现个好过瘾嘅 situation 啦。咁到时阿爷嗰个绿灯仲坑唔坑先？明唔明啊？到时阿爷个绿灯仲坑唔坑咧？咁如果曾玉成出嚟话要选咧，如果阿叶刘话出嚟选咧，咁你可唔可以卡佢啊？你冇卡喎？点解阿爷而家会咁卡法？主要系暗票制度啊嘛。你有暗票的话，佢就开始惊惊。佢咪去卡你咯？咁問題係，如果我玩名票嘅，咁啊過癮啦！咁卡唔卡得到啊？咁極其量你都係兩至三個人嘅啫，我真係唔知道、啊。因為你選委如果個組成方式嗱，胡官係講得最激進嘅，咁所以我唔明點解唔睇胡官啲嘢咯？胡官就會擴大你個選民基礎啊嘛，深敲其實翻翻去當年肥棒嗰、那個。新九组嘛，类似将佢变成百几万嘅民意代表啊嘛， 佢真系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佢冇违反任何嘢噶， 真系循序。 咁即系话，如果你 系好简单啫嘛，佢提议嗰样嘢咧系做到噶、就系个人公司票变个人票啊嘛，吓咁即系一个律师事务所或者会计师行里面所有嘅职员都 嗰、那个都影响唔大啊，商界嘅影响大啊，即系话所谓饮食界我就唔系净系一个持牌人咁简单噶啦嘛，你 系 酒楼员工， 即系你唔系律师行个 partner 先可以投票咯，你系斟查阿婶都得咯，系啦，你里面嘅文员都得咯，咁、你咪即刻25×4已经变100万啦， 咁所以变咗就其实深刻翻翻去当年嘅新九组噶嘛，咁呢样嘢其实你话佢系咪即系千古罪人违反啫啊，即系直通车，我唔识讲啦，但的而且确按回风阿胡官嗰理解，你如果系循序渐进的话咧，深刻你配合到八三一咧，最唔违反八三一嘅就系将你选民基础扩阔，咁你嗰个所谓提名票就有代表性，佢要求1%啊嘛，即系100万人里边就10000个，咁其实都唔少嘢嘅，你阴公啊，即系嗰个提名嘅门槛其实都系大幅提升嘅， 系啊， 不过就系你嗰个提名委员会就变咗系有民意代表，咁啊唔系叫公投噶啦呢样嘢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当中有几多细节可以调微调咧？真真正正可以揸到呢盘牌嘅咧，喺三个候选人里边，其实系得胡官嘅就好老实。 我有好多嘢都真 系得系胡官嘅，就系呢个好过瘾嘅 situation 嚟噶。 其实而家咧，俾条桥咯，班薯粉啦、或者俾胡苏曾本人啦、就系、是、如果咧，你而家输咗啦，你即刻走去组一个认知政府咧， 冇用噶， 做佢嘅首领咧，咁咧你起码对得住。 难噶，话知点解啊？琴晚食饭都倾咗呢个问题啊，都有提过啦，即系开麦嘅时候讲过就系、是、到底。胡苏仔会唔会行翻陈四万条旧路啊嘛？ 好明顯唔會啦。 唔係，我哋知唔會，但我意思，我梗係知唔會，我先咁講啦。但我意思即係話，佢要對得住佢啲支持者咧，佢要對得住揸住民主之父啊，又好感動啊！啊，我終於見到希望，要對得住佢哋啊！ 我覺得佢唔會諗呢樣咯， 你就走出嚟咧。筹组你自己嘅影子内阁啦 ，OK？ 我觉得佢唔会做呢样咯，我觉得佢会退休饮咖啡咯。 我觉得佢会去睇法国电影啦，饮翻杯咖啡啦。 嗱，咁所以个人在就系到底哇喵，啲猫系真系黐阿样嘅，OK fine， 但我唔合错，变咗葡萄嚟噶。咁所以其实就系、是、我唔觉阿胡须仔会出嚟组党，或者会系会参与泛民而家所谓嘅泛民新党。反而就係泛民而家咧就冇咗個共主之後咧，我唔知道點收科咁解嘅啫。 咁啊，如果係曾俊華，就算佢唔係一個即係要籌組影子政府啦，你如果真係有心繼續從政，同埋攞繼續將自己嗰個民意去滾大，未來繼續想喺香港政壇有一分即係影響力出， 佢唔會㗎啦。 你起碼要嗱真係落手落腳去選區議會啦。选立法会啦， 咁辛苦嘅嘢佢会做咩？ 但呢啲就应该要做咯。喂，白白俾噶啲票， 应该要啫嘛。 应该要咯。咁你当咁你而家咁咪即系走翻边个啊？走翻上次唐英年条路咯。输咗啊，翻屋企啊饮红酒咯。呢个输咗翻去睇法国电影饮咖啡咯。 都話佢唔會行陳世萬嗰條路線啊嘛， 我覺得佢係會 join 某啲 financial institute 咧，即係啲金融機構啊。系啦，咁就 虛位嚟啫嘛，無人歡迎噶。 但係或者做啲上市公司嘅呢個掛名嘅執董啊，咁樣咯。 啊，咁啊真係嚇， 都冇所謂，都唔係盤滿缽滿嘅，即係起碼唔會太差。佢自己大把退休金啦，所以你冇 咁 大。 咁你哋班港豬咪繼續感動咯。 但係覺得佢冇必要出嚟交氣咯。 咪即係好簡單，一再證明你哋嘅策略其實唔 work 嘅咯。 咁個邊個策略最 work 咧？咪阿爺嘅策略 work 咯。 係啊， 無論點都贏嘅。 因為邊個當選佢都贏。 係啊，嗱，咁今日就賽果出咗啦，分析講咗啦。咁反而大家密切留意就會睇到底勞工界嗰個反應會如何，會唔會趁機五一勞動節有新訴求、新組織？七一你係咪真係會真係多人？呢個唔敢講，但肯定跟住嚟嗰場硬仗咧。就係、是、嗰個選舉補選嘅形勢啦，咁呢啲啊密切留意啊，咁啊大家 我哋禮拜三啦，又係我哋三位啦，就會有決戰中環啦，今晚咧就會有次官翻咗嚟啦， 佢如是我聞直播， 今晚如是我聞嘅直播， 開心啲， 係啦，咁啊大家繼續聽。呢、这個獨立思考需要獨立思考嘅 forum 嘅節目啦， 始終如一人一支麥， 係啦，始終我哋唔同嘅主持會有唔同嘅意見啦，咁但係咧，我哋係可以共用嘅。 嗯哼， 嗯，好 啦， 好唔好？拜拜。